唔係好知道好聽好聽， 因為你都係小睇 Facebook 可能都 係係。 喂，我睇完都好震驚啊！ 係， 即係你謝志峰我唔幫唔到你手，即係例如話港台當年工會咁，即係反呢個台長咁樣。 係， 咁我唔會寫封嘢。屌謝志峰，你行禮如儀。咁多年嚟都爭取唔到港台呢一個嘅獨立或者係咩好似 BBC 嘅地位，咁我唔會寫啲咁嘅嘢嚟罵你㗎嘛，我已經唔出席啦大佬，我唔會撐你場啦，我仲喺度寫埋啲咁嘅風涼說話。 即係嗰種功利主義呢其實係有。 你想唔想象得到？ 係，我想象唔到。 我都想 象。你除非你話 ,ok, 你行禮如儀冇用 ,ok, 我諗個第二個方法去抗爭。你得啊係咪，你又鬧人，自己又冇一套新嘅嘢提出嚟，咁你真係要破而不立㗎喎。 係咪，即係其實佢嗰個邏輯同阿孫曉南呢，佢嗰番說話係即係互成因果嘅。 係。 即係佢阿孫曉南講嗰樣嘢就係話，啊，即係你做呢樣冇推進嘅，你悼念六四係對事情係冇推進嘅。咁所以呢，咁不如放棄啦咁樣。咁即係其實等於就係話向呢一個強權屈服啦嘛。係咪，即係其實向呢一個叫做係，喂，即係講真，其實如果係咁樣講嘅話，你大大聲聲咁講就係話，你即係呢個邏輯不斷咁重複啊，就係話其實好多事情，尤其係社運，永遠都係咁嘅喎。 你爭取唔到嘅又唔使爭取啦，係嘛？ 係咯， 啱啊！你呢個全民退休保障爭取唔到，我過咗兩年添啊，唔爭取啦，我鄙視佢，我唔蘇佢，咁翻屋企瞓覺。因為點啊？好，而家講話。但係講到有啲火啊，又唔好意思。即係如果而家講你話 ，OK， 我就係鄙視你政權，我就係要同佢反台。喂，老老實實，我今時今日好負責任咁講，唔好啊！我係對你負責任啫。如果我係不負責任 ，OK， 你去啊，隨便去。因為阿哥有咗外國護照。我聽日可以走人，你咪死囉，係咪啊？而家嗌你唔好去搞嗰啲啊，嗰啲先係對你負責啊。 啊，即係你 係唔係啊？我俾你鬧，我都叫你唔好去啊，因為我冇勇氣同你一齊去，所以我唔支持你去。如果有一日我都想去嘅時候，我就會嗌埋你去啦。 同埋你身先事卒。 咪囉， 因为我都五十几六十岁人囉，係咪冇错。 六十几啊，对唔住。 我讲埋我。 咪我意思係话我嗌你唔好去而俾你闹，我都仲企喺度嗌你唔好去嘅呢，我係真係对你负责。 係。 唔好管呢一个 decision 係啱与唔啱。 係。 喺历史长河里面你可能系你啱，但你唔好认为我哋系不负责任。 係。嗱，仲有一个孙晓南嘅逻辑。你講呢個樣嘢就係其實係對嗰啲即係後生嘅負責任嘅態度啊。咁其實佢上任嘅時候呢，做一個新任嘅學生會會長嘅時候，佢就即係講佢自己即係個政見啦，其實佢係支持港獨嘅。咁佢就話啦，我哋呢即係港大嘅學生會呢就唔會自己搞啲激烈抗爭出嚟，唔會掟磚嘅。咁但係呢即係其實如果真係有呢啲嘢呢，我哋即係真係呢啲咁嘅暴動呢，我又唔會同佢劃清界線，樂觀其成咁樣樣。 其實呢呢位孫會長呢，佢啱啱上台之前呢，佢講嘅嘢呢，我發覺都係相對 mild 啲嘅。有好多嘢話啊，我未諗清楚，我哋再思考下，諸如此類，諸如此類咁上下。但呢越嚟越呢就比較呢明顯啲啦，鮮明啲啦。咁呢一個係唔係喺而家個學生運動裏面做裝啊，你一定要行得激少少，然後先會有人 掌聲 掌聲或者支持你。如果唔係就拆你台，係咪咁啊？係咪為咗即係咁好似係好被動咁，但係喂，有時我可能唔係咁諗，但係如果我提出我自己一套同大家講嘅唔同啦，或者係你喺個裝裏面有十零個，都係有十零個之中有十個都係比較激嘅，我三兩個就係冇咁激嘅時候，尤其是你做個 leader，OK，、okay? 你都要帶住班兄弟一齊行㗎，大部分啲兄弟都係支持咁嘅時候，你都要變咗咁嘅喎，咁呢個未必係一個點講啊？呢係叫 peer group pressure 啦，係嘛？ 或者 influence 我哋叫 係啊係啊係啊。 咁但係你有冇覺得我哋呢一代人勾咗？你近呢個禮拜有冇咁嘅感覺？ 都其實都有嘅， 我都有嘅， 都有，即係都有，係啊！問即係你無力，即係無力玩啊！你見到呢個咁嘅勢咧， 呢個長河 係啦，你覺得喂唔係咁噶，唔係咁噶，但係人哋睬你都傻， 跟住孖埋你 嚇，孖埋我都唔緊要啦。但係我真係覺得你行錯咗啊嘛！ 嗯， 你可唔可以具體指一兩樣嘢佢點樣行錯？ 勇武抗爭，你覺得行唔行錯？ 勇武抗嗱，勇武抗爭，老實講，我覺得行錯。嗱，點解咧？一咧，香港係一個比較經濟發達嘅地方，雖然中產下流而家。但是既得利益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多的。是。OK, 那么要去即是所谓好像以前那些工人阶级啊，即是要搞革命啊，工农搞革命这些人呢，基本上在香港的社会来讲是占少数。 嗯。 你一个这样的少数的群体要触动到整个社会的一个动荡啊，或者去改变呢，好多人係唔制嘅，佢哋即係香港未係去到一個， 佢哋唔緊要啊！佢哋嘅 argument 就係話，社會嘅改變係從來一小撮人開始。 啱，呢個係啱，呢個係啱。咁但係如果你當大部分人都唔贊成你咁嘅啫，咁嘅時候，你嘅成功會越嚟越機率會越嚟越細咯。 你班港豬 係啊，你可以係咁。 是嗎？我繼續我的陽關道理的獨木橋，他們的講法就是。但我會推動到變革，在他的角度。即是你說我踢下劫，雖然我和你一定覺得不要這樣， 是 是，但是他發覺喂政府改了。 嗱，這個呢就是我剛才所說的話，在歷史長河上面你可能對，但我真的真心叫你不好，是嗎？如果我是騎場派，你咪去咯。你搞到我咪過埋嚟話，我以前都支持你㗎咁咯。搞唔到，有咩亂子，我拍屁股走人咯。可以係咁賤㗎，有啲人。但我話俾你聽，我係可以隨時走。但我都唔想你死啊。OK， 咁你話我可能係呢個龜蛋咧，就係、是。冇勇氣，冇識見，唔識得咩叫社會運動。OK， fine， 唔緊要，我可能真係咁嘅人。但我話俾你聽，你咁樣做法咧，你面對嘅困難係大到我認為你難以想象嘅。例如就係、是、你試下睇邊個真係打出個旗號，話我今時好似孫中山當年咁，我就去做嗰啲咁嘅嘢啊。OK， 我諗你今年嘅孫中山絕對冇能力走去倫敦避難，咗日本避難啦，係嘛？ 你 未 行， 你未一冇人睬你，你未行出學，未上飛機，未搭到啊，你咪塌咗啦。咁當然你話，哎，我寧願咁，咁我都冇話講啦。 喚醒世人咯，我覺得 佢可以係咁講嘅，佢可以係咁講嘅。咁而從來呢啲都係都是少数人做的。是但是如果你说是我要推翻这些现有的架构、okay? 我是为了这个中国全中国去做的。咁我都覺得你嘅理念我比較能夠認同啦， 唔 係即係你又反對第二樣嘢，就係佢而家佢哋講嗰啲咩建國啊、城邦啊嗰啲嘢。 嗱，老實講啦，如果係一個相對嚟講係成數比較高啲嘅嘢咧，我基本上咧係相信係人民係國家嘅主人嚟㗎、人民想咁咧就基本上係應該係咁。但係而家老實實，你邊個趌出嚟？边个衰噶啦？ 系 咪啊？ 好，呢一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转头再翻嚟慢慢讲。